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 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荣野。很喜欢一个爱旅行的闺蜜发的一条微博，她说旅行不是为了赶景点，只是为了全身心放轻松。放松她推荐的是大溪地，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在无垠的蓝色海洋当中，火山群岛在浩瀚的蓝色大海中一世独立，四周紧紧围绕着堡礁，数百个空旷的白沙滩点缀着碧蓝色的海水，身处大溪地群岛，浪漫的氛围中让人一下子心生荡漾。看到他发的文字还有图片，觉得生活的美好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偶尔累了也需要跳出来让自己沉淀一下，重新出发。 是。

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谁都看出我在等你。风吹来的沙堆积在心里，是谁也擦不去的痕迹。风吹来的沙吹过所有的记忆，谁都知道我在想你。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风吹来的沙明明在哭泣，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 希望我们可以从此刻做一个更好的人，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锻炼身体，和喜欢的人交往，主动和喜欢的朋友保持联络，适度的享受，努力的工作，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刷卡买下来，明白什么是真正想要的，什么又仅仅只是自己的欲望而已，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努力的生活，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样子。 不确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一个多残忍。你留下来的垃圾，我一天一天总会丢完的。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你还是要幸福。你千万不招惹别人哭，所有错误从我这里落幕，别跟着我铭心刻骨，你还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天赋。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这一切都结束。

还是个你，狠不下心，恨不了你，早就应该忘了你。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这结果是爱是恨或者是什么？如果是种解脱，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那么爱你为什么？ 我们的安全感并不来自于糟糕的事情永远不发生，虽然我们也希望这样，更现实的安全感是我们愿意相信糟糕的事情就算发生了我们还是能够应付的。所以安全感不能言说，却是每个人都渴望和需要的。你找到那个能给予你安全感的人了吗？ 挣脱迷路回来，把我抱紧像从前。 蓝天，我们有最香的品味，在爱里却唱出不同滋味，两个人就是两个世界。 工作以后我才知道，作为一种最直接入侵私人空间的社交工具，电话越来越不受欢迎了。我是一个能打字就打字，能不电话就不电话的人，常年静音，能不能接到电话真的是靠缘分。有人说最陌生的人反而最常打电话，比如说快递、骗子、外卖，甚至是老板、同事。也有人说不知道对方到底要做什么，未知恐惧让人害怕，而我喜欢保持距离，觉得这样人间才充满爱。你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喜欢接电话吗？还是喜欢发文字呢？ 想起我不完美，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咖啡，只怕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 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世界失眠、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很多时候在我们心目当中，所谓的勇气就是勇往直前，无所畏惧，不停地勇敢争取。其实很多时候选择放弃可能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努力，生活的改变有时候只是需要逼自己一把，多一点点勇气而已。但是通常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算了，到最后空留遗憾。 颜色渐渐单调，而我很好，只缺了些烦恼。也曾想过，若再遇到，礼貌着微笑说你好。回忆就像电话，偶尔打扰。他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我仰起头，不让泪往下掉。如果各自安好，就应该放掉。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日子填满了，心却空空的，我知道是我不好。我终于可以不再爱你了，也终于决定放过自己了。笑过的嘴角，哭过的眼角，时间在这一刻却静止了，说再见你好。回忆就像电话，偶尔打扰。他说过去是善意的玩笑。再见你好。 终于决定放过自己了，笑过的嘴角，哭过的眼梢，时间在这一刻却静止了，说再见你好。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鑫， 第一次在奥森跑完五公里的时候，还是很高兴，战胜自己以后的这种收获和这种喜悦和这种荣耀感，我是充分可以理解的。对于像。每一个跑者来讲，我相信都会有遇到过像村上在书中描写的，说你会有不想跑的时候，跑到一半你想放弃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时候，如果坚持下来，把这个目标预先设定的，不管是多长的距离跑完以后，这个过程一定是战胜自己的一个过程。 一文集团董事长夏华， 我91年毕业，留校做老师，在学校带了整整一届学生，我带着他们到福建石狮去做调研。我很想做时装，但是我一直理性地告诉自己，我又没学过时尚，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去了那儿之后，我才豁然开朗。所以我是回来交了调研报告以后，就交了辞职报告。我觉得你与其让生命里永远燃着一把火，就不如去点着它。我就这样就放弃了一个体面的工作，大学女教师。 远大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张悦， 我在读高中读初中的时候都是在学校里画画，各个橱窗、各个学校的展览会、各个外面的宣传画都是我在画。在我创业以后啊，我能够跟工程师、跟工人、跟客户用图形来沟通。我们拿到了第一个订单，产品还没做出来呀，那时候没有电脑画图，都是用手画的。你能够把东西画出来，而且画成涂成彩色，让人家看到这个东西将来长得就是这样子，冷水从这里出来，啊，燃料从这里进去，你画得很像，有模有样，人家就下订单了。我这里也是，所有的技术细节都是专业的人，我从来都只画一个很粗糙的草图，我只给他们一个很粗糙的方案，但是呢，我会不断地告诉他们怎么样去否定自己，怎么样去变更这个设计，怎么样去变更这个试验方法。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今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正式揭牌，这意味着自去年8月杭州成立首家互联网法院后，我国第二家互联网法院正式成立。日前，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在新发布的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相关问题解答中明确，9月10日起有开展跨资产类别配置的投资业务需求的私募管理人登记申请，即可通过系统报送申报材料。作为善行者10年战略合作伙伴，苏宁易购通过全产业资源推动北京善行者活动的筹款和落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真正的爱包括适当的拒绝，及时的赞美，得体的批评，恰当的争论，必要的鼓励，温柔的安慰，有效的敦促，你给对方的爱做到了吗？好了，今天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祝你好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哭泣，又怎么能面对你？ 想最不容易就是要你的关心，总是让我想着你，爱的无结局好过醉在痛苦里，我的快乐很空虚，彼此都在压抑，西风开始哭泣，又怎么能面对你，心中爱的可以如此千头万绪，伤害不只是